3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空气质量呢为轻度污染，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护。 没错，不仅要防霾还要防晒哈。 嗯， 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嗯，我们今天呢还是抛出了互动话题，题目就是你最傻的撒谎经历是什么。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话要说，不如就积极的和我们互动起来吧。我们这里的互动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同时呢你还可以打开花椒直播的982青年说房间，也可以看到我和世界，并且给我们留下你的精彩留言。在九点整呢，我们会邀请一位全新的嘉宾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那么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以及花椒直播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青年头条号有哪些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后啊，未经许可的装置动力驱动的三轮四轮车啊，禁止生产销售了。滑板、滑轮还有平衡车呢，也不得上道路使用。另外呢，共享单车如果随意乱停乱放啊，也可能将受到惩戒，还有可能啊，影响个人信用啊。这些新规呢，都是昨天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来提出的。 没错，那除了乱停乱放会有一定的惩罚之外呢，和共享单车还有一个有关的条例也很重要，那就是以后将会共享单车的这个押金啊，存放在本市开立的资金专用账户当中，用户申请退还押金的时候呢，就可以及时的退还了。 嗯，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押金怎么退不出来了啊。 是的， 以后不用担心了。 嗯， 再来关注一下，今后这个废旧电池等危险物哈，你尽混入生活垃圾了，怎么回事呢？今后这些废旧电池、废旧荧光灯管以及危险废物啊，不得混入生活垃圾，违规的个人呢，可能会被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违规的单位呢，可能会被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嗯， 这一规定呢，出自于《北京市危险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条例》草案。 那在这个草案当中呢，也提到以后这些危险的废弃物啊，都应该由那些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回收处理，或者是投入专门设置的生活垃圾回收设施。 此外呢，草案还提出啊，以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的销售者啊，应当建立废旧电池的回收网络，通过售后服务、维修、拆卸等渠道啊，回收这个废旧电池，定期发布回收信息。再来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今天呢我们有5个计划8条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第一，首先要关心一下我们青年说的主要的听众啊，就是学生了。今天下半年啊，北京冬奥组委将启动前期志愿者的招募了。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奥运冬奥会志愿者，要做哪些准备呢？哎，第一呢，当然是关注冬奥会了，是吧？随时要了解一下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以及它的进展情况。那么第二就是提高外语能力啊，不断完善自己，随时准备投身于这个国际化的大型赛事。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呢，是选择一个自己比较热爱的冰雪运动项目，关注和积极的参与到当中去，储备一些专业的知识，提高一下自己的冰雪运动技能。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外语能力和冰雪运动技能是必不可少的。 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今年下半年开始招募的将是前期的志愿者，那么冬奥会的赛会志愿者啊，将在2019年对才会招募的。回到我们 再来关注一下，今年呢将再遴选50所冰雪特色学校。那北京今年呢将继续选出50所特色学校，冰雪特色学校的总量啊将达到100所。另外呢，今年高中阶段冰雪特长生的招生计划呢是32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冰雪特长生的计划招生是48名。 那据了解呢，之后北京市还将筹建青少年校外冰雪运动活动中心，并且支持更多有条件的学校来建设和改造冰雪运动场地设施，让更多的同学们可以接触到冰雪运动。 哎，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计划二。高考期间呢，部分高校大学生啊一般不准请假离校，怎 么 回事呢？这高考要来了，最近各大高校都推出了这个高考期间不可以请假的制度。比如说啊，陕西省要求省内各个高校高考期间不许请假，因为特殊情况需要请假的，不但要有常规的审批程序，还要让上一级的主管领导审核把关。 那江西省呢也是要求各大省内高校要制定学生管理和考勤政策，高校学生不得擅自离校，严禁参与替考，没有特殊的理由，6月的7、8号两天是不准请假离校的。 其实呢，高考期间啊，严禁请假制度并不是今年首次提出的。往年部分省份啊，都会在高考期间实行严格的请假制度。 不过对此，很多大学生都留言说哈，老师们真的多虑了，本大学生不一定能做出高考题，替考不存在的。 还真的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知识储备真的在高三的时候这是巅峰， 是最大的。 对，后来就慢慢就啊，就也不用高考是吧？哎，60分就能过呀，要不然偷个懒呗。 对，我们俩这大学生可以保证不会替考。 哎，还真不一定啊，就是你千万可别想着替别人考试，你可别给人家考砸了啊。来关注一下，美国从6月开始限制中国留学生签证了。哎，怎么回事呢？特朗普政府宣布啊，从6月11号起将缩短部分中国公民的签证有效期，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啊将受到影响了。 美国官员也表示啊，攻读机器人、航空航天和高科技制造等专业的中国学生呢，签证有效期将被限制为1年。这些专业都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优先发展的领域。 此外呢，美国商务部还列出了一份需要高级审查的企业清单，如果中国公民要前往这些企业从事研究或者管理工作呢，需要获得美国多个部门的许可才能够获得签证。回来关心一下文化啊，故宫啊要去香港开分馆了啊，又多了一个必须打卡的地方哈。目前呢，故宫博物院啊要去香港开分馆了。目前呢，这个场馆的建设已经是开始了，预计会在2022年建成。 是，到时候呢，你再去香港旅游的时候，除了我们知道的维港、太平山、海洋公园、迪士尼乐园这些特别著名的景点之外，又会多了一个必须去的地方，是不是？那就是去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 这个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院长单霁翔他就说了啊，故宫啊会把大量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高的藏品放到香港展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呢将更多的体现香港的长项，比如说会有大量的互动活动，也会通过数字多媒体技术叠加 VR 更生动的展览进行展示。 那么具体的这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什么样子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所博物馆坐落于香港西九文化区，面向维多利亚港，一共有7层楼，包括7个展览厅、演讲厅、餐厅等等。 这个博物馆的设计呢也是结合了传统与现代啊，既会有传统的中国特色，也会有现代的元素在其中啊，非常的期待啊。回来我们来关心一下美食吧。哎，很多人都知道啊，之前天津市的餐饮行业协会啊成立了一个煎饼果子分会啊，就在前几天啊，煎饼果子刚刚这个分会成立啊，就实施了一份行业标准，叫做天津市地方传统名吃制作加工技术规范，天津煎饼果子、啊、好长的一份文件、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行业标准呢？其实是因为啊，各地的煎饼果子的调料和佐料都是五花八门的，大家吃的可能都不一样哈，有加火腿肠的，有加油麦菜的，加肉松的，还有加辣条的，简直就是 无所不加，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加不了的。 嗯 嗯，看到这种各种各样的煎饼呢，天津人是看不下去了，决定给煎饼果子正本清源， 受不了了啊！这份行业标准啊，规定了天津煎饼果子的术语和定义、原料、辅料要求、制作场所以及设备要求等等。比如说啊，他强调煎饼果子的原料啊，一定要是绿豆面、小麦面、鸡蛋和面粉等等。薄饼的直径应该在38到45厘米。等等， 嗯，那其实除了煎饼果子有这样的行业标准，不少的小吃现在也是走上了标准化的道路，比如说这个扬州的炒饭，然后西安的彪彪面、羊肉泡馍等等，都有自己的行业标准。炒饭里面放什么料，彪彪面扯的要有多宽，羊肉泡馍的馍该怎么掰啊，这些细节都是有规范的，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 嗯，有网友认为啊，这样的规范呢，可以让大家留存住传统小吃的精髓，而不是随意混搭。 嗯， 今后这个经典的味道哈，就不要让它失传了。但是也有人认为啊，小吃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同的口味啊，如果满大街的小吃摊都是一个味儿，那就不能叫重视小吃了。 我认同， 不知道大家这个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个不如作为我们明天互动话题好了，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小吃你怎么看呢？时间来到了8:15，我们来听一首关于，哎呀，听起来就很香的一首歌，来休息一下，它叫做《咖喱咖喱》，来听一下。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吧，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好的，北京时间的8:18，我们又来到了每天固定的我们的连线。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搜狐于平，泽弟，我们来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精彩内容。泽弟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搜狐的于平人泽弟。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资讯呢？ 哎，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其实每天咱们的青年说都会讨论一个问题嘛，其实所以我今天的这个分享也是想跟大家讨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看亲密的人的手机？ 要不要看亲密的人的手机？ 世姐，你怎么想呢？你要不要看亲密人的手机呢？ 我不看。 你不看，你还怎么这么坚决？ 互相保证一定的隐私。 互相保证自己的隐私。我呢觉得没有绝对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需要用到的时候我就看一眼也无所谓，但是我要保证我看的权利。你不可以就是我不给你看， 明白了， 但是我不会主动去看。 好的，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回答就跟我马上要推荐的这部电影的一开始的那个情况特别的相似。我想今天给大家推荐呢，就是现在正在上映的一个意大利的影片，叫做《完美陌生人》。然后有的人呢就说这是当年就是意大利版的手机，就当年不是冯小刚导演有拍摄过一部叫手机的电影， 没错， 就是那个说话不方便吧，那你我说你听行就那个。然后呢这个电影呢它就是说讲述了一共有七个出场的角色，是三对夫妻和一个宅男，他们一起呢去这个其中一对夫妻的家里面聚餐，要看月食。然后他们的话题就是我刚才提出的那个话题，到底要不要看亲密的人的手机。当时呢这个在座的女性都说哎可以啊，为什么不能看呀，我自己就是很坦荡，当然我的丈夫也应该给我看他们的手机。当时呢那些男士们呢一开始就表示哎呀是不是应该保留隐私呀，我不看别人的然后也没关系。但是在这种强大的求生欲的这种压力下，我就说哎呀其实也可以，然后我可以给大家看手机。所以呢他们呢就玩了一个游戏，也是这个电影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所有人都要把手机放在桌子上，然后所有接到电话都要公放，然后所有收到的这个短信还有这个邮件都要读出来给所有的人分享。 这个有点害怕呀，让人 对，所以这个电影的看点就是在这儿，就其实它是一个很平时的一个朋友聚餐的这么一个场景，而且呢就是完全是在这个餐桌上面完成的。可是呢就是因为一共在这个90分钟的影片其实是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七部手机一共响了20次，每一次响都是一次惊心动魄，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小秘密，不光是说像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是不是有这个出轨的问题啊，或者说有别的情人，其实他还有暴露出来，比如在座一共有3个男性，但其实他们之间是有小群体的，在他们的小群体的之间的关系，然后呢这个夫妻之间，但是呢其实是跟养育孩子跟自己的孩子之间也有一些关系上面的小秘密，或者说呢他们这个朋友之间其实有一些隐藏的不能说的话，就全都是通过了这个公放的形式或者说朗读邮件的形式就揭露出来了。所以呢就是会让你觉得明明是一个平时的这种普通片子，但是有一种看那种推理片啊悬疑片那种凶杀案的感觉，就每一次一想就啊完了来了，又有一个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要发生了。 所以这部片子 您说， 你来说，你来介绍。 就是因为这部片子现在就是还在电影院上映，而且就是就是一个逆势上扬的情况，它明明是一个小成本的电影，但是呢无论是国外这 IMDB 的评分还有我们国内的豆瓣的评分都是一个超高的水平，而且去年在意大利，它是一个意大利的片子嘛，在意大利夺得了这个全年度的排行榜的第二。 哇， 就所以如果对如果大家想去就是对这个比较好奇，而且我觉得咱们青年说的朋友虽然都是学生，但是我也听说在宿舍里面就是有多少人然后就有多少个排列出组合出来的小群，就大家可以去看电影去感受一下这种他当时说的嘛，他们说现在手机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移动通讯工具了，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黑匣子，就我们所有人的小秘密其实都保留在这个盒子里面， 没错， 然后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去想象一下，哦，我是在这种情景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有一些东西的确应该更积极的跟大家分享，或者说有一些真的是善意的谎言，或者说应该隐藏下来的东西，我们会更去体谅别人，不要让别人去知道。 还真的是， 那么这部电影现在正在上映当中是吗？ 对，是的。 嗯，那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还真的可以去电影院去感受一下。今天泽碧还有其他内容带给我们吗？ 嗯，除此之外的话，就还想再说一部自制剧，因为就是刚才不是说了这种可能在婚姻过程中的，然后我还想说的就是现在刚刚完结的也是这个搜狐出品的自制剧《动物系恋人》啊。 嗯， 其实它这里面也会发生了一个像我刚才说的要不要看手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女主角楚之和发现自己的老公跟她的一个前女友在联络，他们两个的整个矛盾爆发点，或者说之后两个人的这个关系，都是从这个地方产生的分歧。 嗯， 也是说，因为她没有抑制住，她即使她的丈夫跟她说，其实我们两个没关系，现在只是普通的同事，但她还是就是有猜测，然后发现她的电话有通讯记录，导致他们之后就是一个不信任的点一下就扩大出来了。 嗯， 然后所有的大家的这个关系就变得不好，但是在最终的大结局里面，是两个人终于就打破了心结，然后又去互相倾诉自己的心声，然后走到了一起。所以我觉得除了看那个电影会感受到一个很激烈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手机带给我们的恶果之外，也可以考虑看一下自制剧里面这种更贴近我们生活的关于普通恋爱过程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了解对方，了解自己，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去感受。 嗯，还真的是，希望如果有大家对这波搜狐的自制剧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好的，我们下周再见，泽弟。 好， 拜拜。嗯， 青年说，继续说。 好嘞，欢迎回来，今天的8点26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青年说。下面呢，我们来关心一下什么呢？来关心娱乐啦。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音乐会啊。在这场音乐会上呢，有一名机器人钢琴家和一名人类钢琴家要进行battle 了，要斗琴了。哎，怎么回事呢？这个音乐会啊，将于今晚和明晚在北京音乐厅来上演了。 哎，据了解啊，这个机器人钢琴家叫做特奥，2012年呢产生于意大利，他有53根手指，会弹奏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钢琴家的经典曲目。 嗯，而在这场音乐会上的人类钢琴家呢，叫做罗伯普罗塞达，这样呢，来自意大利啊，他来自意大利，很多次啊，在比赛当中呢，都获得了很高的奖项。 是的。 其实说到这个斗琴，我一直想到小时候在看春晚的时候，是不是看到过王力宏和周杰伦两个人斗琴？ 还是跟李云迪啊？就是我。 都有过 是吗？ 他们对李云迪和王力宏有过、 哦、 王力宏和周杰伦应该也都有过。 他们 在 什么时候一起斗个琴？ 对，如果再加一个机器人，有53根手指的机器人的话，可能这个场面会更加激烈一点啊、 非常 53根手指，那 非常有意思， 是不是我们这个速度就跟不上人家了呀？有这个可能吗？ 我觉得可能我们会以这种人类的感情方面取胜。 嗯， 他会以速度取胜， 各有所长。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北京音乐厅来感受一下。那么这次人机斗琴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还是去现场去看一下吧。 好的。 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月份的北京将迎来一位世界网红啦，那就是最近一直被称为社会人的谁呢？ 小猪佩奇。 小猪佩奇啊，他的迷妹迷弟们要注意了啊、在6月16号呢，海淀剧院小猪佩奇的中文版舞台剧将要上演了。 是的，小猪佩奇的舞台剧是引进的英国原版在进行中文配音的，这也是他首次登陆中国大陆。 另外呢，从现在起一直到6月10 号啊，还有六一的特别活动，购票呢会有很多的惊喜福利啊，喜欢小猪佩奇的朋友们可以到各大票网站上去购票啊，我觉得我周围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去抢这个票的。 我之前一直想说是不是爸爸妈妈们会带着孩子去买票，没想到 是爸爸妈妈们自己去买票，不带孩子也有这个可能吧。我周围这很多人啊，最近都开始晒这个纹身贴纸，说哎呀一招贴上小佩奇啊，我就变成了社会人了。 嗯 啊，就是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场合都可以看到佩奇，甚至佩奇还出了很多这个和潮牌的一些联名。 对，很多包啊什么的， 对对对， 都印上了小猪佩奇的图案。 可是很多人我发现哈，他就只是知道小猪佩奇而已，他并不知道他为什么是社会人， 而且他也并不知道小猪佩奇这个动画片到底讲了些什么。 对，而且我看到很多人拿的那个小猪佩奇其实是小猪佩奇的弟弟， 乔治 佩奇是一个女孩。 哦、是吗？ 对呀、 不好意思，我不是社会人，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吧？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男孩、 佩奇是一个女孩，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一下佩奇背后的社会人的故事啊，可以去海淀剧院来了解一下。 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每天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曼宁， 我是青年世杰。 哎，在8:30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了，就是你最傻的撒谎经历是什么。我们看到呢有一个网友朋友说、哎呀，我最傻的一个撒谎经历就是，明明那个我妈要回来了，然后我就赶紧把电视关了、把电视关的时候那电视还在发热、然后我妈一进来就摸着电视的脑袋说，你刚才干嘛了、然后我说我在学习呀、屡试不爽，但是每次妈妈好像都没有揭穿他。 妈妈还是挺善良的， 对、 没有拆穿他，也没有打他， 直接打屁股。 是啊，我这边有一条特别好笑的哈，说呀，有一天啊，这个学生呢就拿着妈妈的100元大钞，注意是整钞哦、去学校交学杂费，然后忘记是那天什么原因学校就没有收，走在路上呢他就花了5块钱买了好吃的东西自己吃了、回去之后跟妈妈说，妈妈我丢了5块，还剩95。 啊，这真的是小时候才会，这真的是很傻，现在想起来觉得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傻事啊。还有，对，还有网友朋友哲饼他说，哎，小时候最傻的撒谎那不就是，老师我作业落家里了， 对， 老师说啊，回家去取，学习委员你跟他去，然后、 这个老师好严格、 对对对，然后拿上了就赶紧回学校呗，然后走在路上、哎呀，这个作业怎么掉了呀，怎么掉井里了。这真的是我觉得 这个小孩是个戏精。 太会给自己加戏了。 是的， 顺手就把自己的这个作业扔到了井里哈，死无对证。但是这个你说老师真的不知道你写还是没写吗？ 但是老师应该就会说，那补上再说吧。 有的时候老师会说， 不如把你妈妈叫来啊，是吧？也有这个可能吗？ 这个偷鸡不成蚀把米啊、 哦、还真的是、 还有一条跟健身房有关的也特别有趣，说呀有一个人他去健身房大约有10天都没有去了啊，但是碰到了健身房的教练呢，他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太懒惰了，就说哎呀教练我只有5天没有来。这个时候教练就哗刷了一下他的卡，发现10天未来的记录。 哇，这都可以 被拆穿哎！ 啊、还真的是没面子啊， 好丢脸。 我们还看到网友朋友终于他说、哎呀，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每次考试都是双百分呢、结果有一次数学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考了95，觉得自己没面子，然后就不想让家长回去签字，然后呢，他就自己签呗。 好的 啊。但你要注意哈、这位终于小朋友、可只是一年级哦，他模仿这个父亲大人的风格哈、就写了，写了是以月请老师，然后拼音严格指导。 这个第一是这个熊孩子他没有自己让爸妈签字，第二是老师会不会觉得这爸妈没什么文化 呀、是这哎这个终于同学啊，你爸爸今年几年级了呀、怎么连严格指导都不会写呀？ 是的、 但是后来啊、这个小朋友啊被妈妈给发现了、还好没有拿到学校去。 那还算不错的， 对，力挽狂澜了 啊、老师发现了就妈爸爸也说不清了，这是不认字 啊还是真的是他签的呀？ 我们还可以看到哈、另外一个小朋友他说、我经历过最傻的这个撒谎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次啊，我把这个衣服穿反了，里外反前后反，这全反了、然后当时啊被我的这个特别喜欢的女神班主任看到了、女神班主任说、这你这衣服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穿反了呀、当时觉得特别没面子，怎么能在女神之前就做出这样的糗事呢？然后他说老师我这就这款的， 最新款， 对，最新款，这那个学习标就在外头、然后这个前头的领子就是比后头的高。 哎，这个同学他还比较有时尚敏锐度、现在还确实有这种衣服存在、 确实是有、但是还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发现。 我这边有一个特别短的，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句话，我觉得很多人都撒过谎。他说我一点都不饿，现在特别饱。 我要减肥，我要少吃一点。 对， 别再骗自己了啊， 没有用的。 还真的是。 青年说，继续说。 欢迎回来，我们到了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今天奇葩青年有什么话要说呢？最近啊，这个网友柠檬发来消息说，最近在山西省太原市的桥东街中段啊，突然出现了一个50米高的立体车库。 哦，这个车库呢是非常的高哈、是一个垂直升降式的立体车库，采用的是全自动的停车系统，只要把车停好，扫2维码付款，汽车就会自动停放到高空的空位当中。停车收费呢是每小时5块钱，24小时之内50块钱就封顶了。整个车库占地是56平方米，一共是26层，可以停放50辆车。 26层还真的有点高啊。 还好是自动 停放。汽车会不会有这个恐高症呢？人好害怕呀，不想被停那么高。 我觉得还是可以体验一下，因为我觉得50米高的车库在当地应该是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了吧。 还真的是。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就是特别逞能。我有一次去接我爸放些那个下班，然后我爸就说、你不要把车停到那个车库里头，你不会停。我说车库嘛，我有什么不会停的呀？ 是啊， 然后我就非要停到那个地下车库里去。 结果呢？ 里头是那个机械车位 啊，我 就是你必须就是把两个轮子特别顺的停到那两个坎儿里头， 要技术特别好的人才可以。 对对对，然后我就把车蹭上。 完成了你爸爸对你的预期。 后来我爸就说、我让你不要停吧、啊怎么回事呢你、那 我建议你啊多停几次、多蹭几次就会了。 你问问我爸同不同意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之前啊，这个大学生涮火锅吃红烧肉就能把学分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看一下， 以前啊，我们见过大学生里面就是减肥拿学分， 是的， 睡觉拿学分，现在啊，又出了一门课，叫做涮着火锅吃着肉拿学分。这网友阳光发来消息说，西南交通大学啊开设了饮食教育课程，叫做实话实说，这个食呢是食品的食，那老师呢是国家级的烹饪大师了，助教呢都是学校食堂的经理或者是厨师长，每节课指导学生实际操作1到2道经典菜肴。 哇，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课哈。那去了解 完以后可以把它吃了吗？ 看后面就说到了这个，据了解啊，这门课程一共有两个学分，共32个学时，每次是4个学时的课。那在8周的时间里呢，同学们不仅能够学到川菜文化的理论知识，还能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学习制作麻婆豆腐、水煮肉片、鱼香茄饼、回锅肉等特别有名的川菜。 嗯，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做完了你就可以吃，而且还可以回家做给妈妈和女朋友们吃哦。 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会做饭了。 是的， 你刚才说了一句很有问题的话，什么叫女朋友们？ 女朋友，嗯， 女性朋友们和女朋友吃，那么这个女生呀也回家可以这个大显一下这自己的技艺了哈。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我妈最怕的就是我不会做饭，怕我吃不习惯。 嗯， 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北方人，我在南方上学，我妈就说你会吃不习惯吧，要不然你自己做点吧。我这实在是不会啊，我就会自己熬粥。 最后发现还是吃那边的菜吧，就不要自己做了，做的还没有南方的菜好吃呢，是吧？ 做的都不能吃哈，你还做的好吃，最后呢，可不就自己就瘦了吗？ 如果大学有这个课就好了。 对，大学有这个课，你看。我上完了课我就能马上吃到东西，我还省了钱，我还拿了学分， 嗯，多好啊， 我还长了一个新的技能， 嗯， 还真不错哈， 非常棒的一个课程。 嗯，我们再来看一个暖心的消息吧。网友马克他发来消息说，12年前啊，湖北有一个叫熊金伟的男孩，读书的时候患了一种病啊，叫做直性脊柱炎。 强直性脊柱炎。 对，那么他只能拄着拐杖来走路。 嗯， 食堂的刘阿姨啊，对他很照顾，还送他排骨汤。熊金伟就说啊，那段时间是自己人生的低谷，突然有这样的一位阿姨关心自己啊，他很感动。 嗯，阿姨真的很好哈。 嗯， 那熊金伟毕业之后呢，也是开了一家装修公司，他一直念着刘阿姨的恩情。多方打听之后呢，终于是找到了这位刘阿姨，就自掏腰包给刘阿姨的房子去进行装修。 嗯， 他说呀，这个恩情是无价之宝，以后呢会继续的去帮助刘阿姨一辈子。 哇，还真不错哈。 嗯 嗯，居然现在还一直有联络，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他能一直记着这位刘阿姨。 对，很棒。这件事情呢也感动了很多的网友哈。也应了那句老话，叫做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奇葩青年还有什么话说呢？ 是的， 来看一下家里有一个熊弟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网友李小刀发来消息说，美国啊有个小男孩，他偷走了姐姐的口红，把自己的脸啊抹成了猴屁股，还把绿巨人啊、美国队长啊、小黄人之类的玩具啊全都涂上了口红啊。 真的是个熊孩子、 真的是。 姐姐回来发现之后呢，是气得不行，打地的手已经是伸到半空了，但还是不忍心一声声的给收回来了、在旁边拍视频的妈妈还开玩笑说哈，这个弟弟以后可能是一个化妆师。 你要是把这个别人画成这样的话，那个大红唇啊，这可能人家不答应啊，是吧？ 哎，曼宁，你小时候有没有偷过妈妈的这个化妆品给自己化妆？ 我还真的做过。但是呢，我小时候吧，我喜欢在那个脑门上给自己画一个那个红点儿、我觉得那样特别好看，那样我就变成了小仙女啊， 就小公主 啊，对对对， 是是。 然后就是当时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那个戳的有点用力哈，我就把那口红给戳断了。回来之后我说这怎么办呢？其实我那个时候还小嘛，我不懂，我就想把那个给它接上。 是吗？ 结果我这一捏呀，那口红就会化。 哦，对， 然后 因为口红很软嘛， 对对对，越捏这个口红越少，越捏口红越少，然后就整的满衣服、满手、满脸、满身上全都是。 现在工作了，给妈妈多买几支口红哈。 妈，对不起啊，当年是我对不起你啊。你说你有这样的这小孩该咋办呢？ 其实说到这个，其实确实很多的熊孩子都喜欢去。把家长的很多东西都拿过来用，拿过来玩，经常玩坏了。但是我觉得家长的心态特别的好哈，没有责罚他，而是开了个玩笑，挺好的。 嗯，还挺好的。而且小时候啊，我特别喜欢穿我妈的高跟鞋，就太大了，我穿不了，但我还硬要穿，一穿就崴脚，一穿就崴脚。然后每次崴脚还不敢跟我妈说，我妈说你这怎么回事啊？没有啊。不承认。 我发现呢，很多小女孩在小的时候都特别喜欢偷穿妈妈的高跟鞋，但长大了之后都会发现平底鞋特别的好穿，再也不想穿高跟鞋了，是不是？ 比如说我现在啊，就好像丧失了穿高跟鞋的能力。 小时候穿多了，是不是？ 不会穿了。这个世界有没有小时候偷偷摸摸做过一些事儿呢？ 我没有，我倒是说到这个新闻，我就想到了一个，我小时候我妈觉得我长得特别像女孩， 给穿裙子了。 对，我就想到这事儿，我就觉得特别瘆得慌，你知道吗？经常给我说，哎，挺可爱的，挺白的，要不就穿个裙子拍个照片什么的。所以我家现在还保存着很多的黑历史，都是我小时候作为一个男孩子穿裙子的照片。我觉得现在想想都是不堪回首。 千万别让你女朋友看着，圆了你妈妈一个这个女儿梦啊。 对，但是真的长大了之后会发现小时候的这些经历还是很有趣的，拿出来说之后啊，都是能够让家里人都特别的和睦，特别的欢乐哈。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妈妈小时候哈，有没有给你梳小辫啊？ 我在小的时候头发后面留了一小撮那个小辫子，还真留过啊。 留过吧，穿裙子是不是特别配？ 因为我妈妈觉得我就应该是个特立独行的小孩这样是特别洋气的一种行为， 从小就培养你这个能力 对， 就跟别人不一样 对，特别的有意思。 你还真别说，你小时候留了小辫吧，我小时候是光头，我是那个光头穿裙子的。 我们俩好配啊，一个小女孩光头，一个小男孩有一根小辫子。 应该把我们俩小时候的照片就弄到一起来对比一下。我小时候为什么是光头呢？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头发特别不好，然后就我妈就一直给我剃，然后 人家说剃着头之后长出来的头发会比较好， 就像一个男孩。我们再来看，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奇葩青年，他说这个会搞破坏的，不仅有熊孩子，不仅有这个妈妈，不仅有这个爸爸。这个网友明熙和我们分享说这个抠键盘好像是猫咪的一大爱好，他喜欢把那个键盘全部都弄掉。有一只小猫直接给这个主人抠掉了四五个字母键，被主人锁住这个。被他锁到这个笼子里面了， 他 很无奈 哈， 对，说来你过来看看这个犯罪现场是不是很过分啊？当主人凶巴巴的质问的时候猫咪丝毫不为所动。 那猫咪为什么不动呢？其实这个时候主人其实是很想打它的，对不对？但是大家都知道，猫咪是非常的可爱的。 对， 当它可怜巴巴的看着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么 我这么可爱，你怎么忍心打我呢？ 对， 不就是五个键盘吗？ 是啊，主人就不忍心了，这个猫奴的特性就显示出来了。 所以你说这个猫咪委屈的样子你说主人也是扬起的手又 放下 来 了，实在是不忍心。 对， 很多小狗不是也经常在家随地的那什么嘛，对吧？但是很多的这个猫奴狗奴们都不好意思，都不忍心去 对 打他们骂他们。 想那你都这样呢，那我来擦呗。谁让你长得可爱呢？ 对啊，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看到我们的这个主人，主人就心软了 这长得可爱的小动物这是可以为所欲为 我发现长得可爱的人也是是不是？ 你就是这样的。 谢谢 我们看这个猫奴狗奴还有这个颜控做到这个地步，我们也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 青年说继续说。 回来呢， 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傻的撒谎经历是什么？世界，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自己倒是还真有过。 我以为你要说我自己还真从来没有撒过谎呢。 嗯，这个小孩嘛，善意的谎言总是要有的嘛。 有的。 其实呢，就是有一次我实在是不会做作业，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是抄别人的作业。这里啊，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我。 对， 抄作业是个特别不好的行为啊。 反面教材。 对，但是小时候的我呢，就做过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呢，抄作业你就不能被老师发现呢。 对呀、 我就想说，那我就错抄一些答案吧。 你还挺聪明的。 对，然后发现错抄的答案都被老师发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错抄的都是那种已知条件。 你这个就有点傻了哈。 对， 就是真的是、 太傻了， 傻傻惹人爱的样子。 老师说你是不是抄的，我说我没有。老师说你把已知条件都给抄错了。答案为什么是对的？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啊好愚蠢。 这个啊，其实有一种啊叫做你百口莫辩的情况，就是说你明明没有撒谎啊，就是被误认为是撒谎了。 会有这种情况吗？ 会有，我小时候真的是有过。因为我小的时候啊，就马上这个要开学了。这作业不是写不完了吗？ 对啊， 我这作业写的就是龙飞凤舞啊。简直就是那个狂草。 非常的让老师看不清楚。 对，然后突然有一天啊，我这个情绪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写作业。我要好好写，然后就有那一道题，写得特别整齐，就是那种正楷， 就是在所有龙飞凤舞的字儿中间有一行特别正楷的字体，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这样的，写得非常整齐。但写完了以后觉得还太累了，就这样写的话我就写不完呀。然后我就又开始龙飞凤舞了。然后呢，这个当时哈，我妈妈检查作业的时候就说，是不是别人替你写作业了？说没有啊，怎么可能呢？这么简单的题我怎么会不会写呢？我妈就说不对，这个字迹有问题。我说哪里有问题？妈说你看，前前后后全部都是狂草，为什么突然有一个正楷写得这么好？不是你写的吧？ 你说说你这，你要你就不认真，你就从头到尾都不认真，中间认真了一条吧，还让别人不相信，真的 是 百口莫辩了。 是啊，我就说，我说这妈，这真的是我写的，真的是我。我妈说别说了，我不信。 那你有重做那个作业吗？ 我没有啊，确实是我自己写的呀。当时我妈就非得认为是别人替我写了作业。 哎，那你应该在旁边再认认真真再写一道题，然后让妈妈看，你看我这个字迹对不对？一样的呀，只是我不认真。 当时我怎么没想到呢？ 对啊，多好的一种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回家就跟我妈解释去了。 哎，我看到一个网友说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他说呀，小时候自己不爱刷牙，但是牙齿健康很重要嘛， 对 吧？然后妈妈呢就躺在我床边就说，刷牙了吗？他说刷了呀，那我专门给你挤在牙刷上的牙膏怎么没有用啊？然后 又穿帮了啊。 对，这个时候他就去刷牙了，发现妈妈并没有挤牙膏。 哇，妈妈真的是好机智。 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愚蠢的撒谎经历，更是一个套路和反套路的经历，是不是？ 是姜还是老的辣呀。 对，妈妈真的好机智啊，既不用去，一句话就能把他送去刷牙。 我在这看到有网友啊，他这个说，他说我天天跟我爸一起斗智斗勇啊，我经常喜欢做恶作剧，比如说我跟我爸一起去这个看一个话剧，然后我就跟我爸说，哎呀爸，这票我忘拿了，怎么办呀？然后呢，这个时候啊，他爸爸每次就是反套路，就说，哎，不是在你那儿呢吗？我刚才看着了。其实呢，爸爸根本就没有看到。 对，只是想调侃他一下， 吓唬他的。然后呢，这他就招了呀，说，爸，你看到了呀，我跟你开玩笑的。你看，一下就被扎出来了。 这个妇女还是非常有生活情绪的哈。 还真的是。 是的，那还有一个小孩，他也特别有趣，他小的时候啊。经常有这个尿床的经历，但是呢他又不好意思嘛，有些时候呢就觉得，哎呀，这也不能总是 我尿床的事儿，也不能总被妈妈知道啊。他就睡觉的时候一直挤挤挤，把妈妈挤到那个尿床的那一边，然后第二天他就误以为妈妈会以为是自己。他是不是很傻？ 太傻了，真的是太傻了。还有这个朋友啊，木心，他就说，我小的时候啊，每顿饭我妈怕我吃饭时候长不，那个小时候长不高啊，每次都让我吃好多好多饭，我吃不下呀，我不想吃啊。然后啊，就他说我是一个多么机智的姑娘啊，在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就把一个大馒头塞进了自己的裤腰带里，然后装作妈我吃完了，然后呢 他塞完了以后 大了呢， 他塞完了以后他忘了、他就蹦蹦跳跳的出去玩了、然后跑啊跑跑啊跑，然后裤子里面就掉出了一个雪白雪白的大馒头，然后就被妈妈捡了起来，说哎呀宝贝儿啊，吃饭是不是消化不了啊，您馒头都掉出来了。 也是蛮尴尬的，不过我想啊，他跑累了可能自己也会拿出来说哎呀吃一口吧，这个时候发现大馒头也是很好吃的嘛。 对，这个时候就不觉得妈妈逼着你吃的多了啊。 是的， 青年说继续说。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到了靠谱青年的环节、靠谱青年给大家说一下什么事儿呢，又到了这个毕业季啊、不少同学都面临步入社会第一关了，要租房子了、离开宿舍啊，如何找到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房子呢？今天的靠谱青年要送上这个超级实用的毕业生租房攻略。 是的，首先呢，我们要先想一下，准备租房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哪些的步骤呢？首先呢，你要了解你想住的这个地区它租房的平均价格是什么，你要自己合理的去分配自己的这个收入嘛，对不对？那通过熟人、广告、网络等途径呢，相对而言是比较省钱的，但是呢又比较的费时费力，时间精力如果有限的话，其实可以有第二种方法，就是找一些比较有资质的中介。这些中介呢一般会要求你是押一付三，如果房租明显的低于市场价，或者说要求你直接付一整年，或者说是整个半年这样的一个租金的话，那你就要小心警惕一下这个中介的这个资质了。 是选房子的时候啊，大家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周边环境是不是安全，房租最好不要超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也要计算一下交通和时间的成本， 毕竟成本还是很重要的。在看房子的时候啊，大家也要注意很多的事项。首先呢，你们要看一看这个门窗正常的通风可不可以，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关闭，那电线呀、有没有老化，甚至是这个排水是不是通畅。确保水电稳定之后呢，你也要注意一下整个的这个楼道的照明情况，比如说回来很晚的时候如果没有照明，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房子里的电器家具如果没有损坏的话呢，一定要写在合同里面去保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利益。 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啊，最好要检查一下房东的房产证和他的身份证，写清楚房子的具体位置，简单说明房子的装修情况和设施安全等等这些状况，房屋产权呢也要同时写清楚，合同里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及时的来询问。 当然了，这个合同不仅仅以上的几个方面要注意，很多的细节大家也要去仔细的看一看，比如说这个水电煤气是由自己来负责去购买，还是由这个我们的这个租方去购买，对不对？还有这个家电维修应该谁来负责，包括自己对于房子的这个改造权限有多大也需要去考虑，因为很多的刚毕业的学生都特别有热情，对吧？特别喜欢去装修房子，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问一问贴墙纸啊、钉钉子可不可以。 另外在房子交接完之后啊，建议大家尽快去换个锁芯啊，入住的时候出现任何问题啊，要及时的联系房东或者是中介。 没错， 而且哈、比如说自己住的女孩子啊、要经常的去观察你周围有没有一些可疑的人士出现啊、如果有的话要真的要多加留意。 对，而且也要考量一下这个合租的室友们的一些情况，也不能完全去不了解，觉得好像我跟他是分开两个屋就不用去了解了，其实还是应该稍微的认识一下，知晓一下对方是干什么的，是做什么的，是不是？ 最好啊你要跟你一起比如说同学或者是同事一起租房子、 那是更好了。 对，这样的话你们的交通费也许还能平摊哦。我记得啊，我那个时候和我的同学住在一起、我的同学是一个特别会做饭的人。我那个时候、对，他5:30下班、我要比他晚1.5小时下班、那个时候我每天回家的时候就能看到桌子上热气腾腾的 特别丰盛的晚餐。 对，我那个时候觉得哇，生活太美好了，我求求你一直跟我住在一起好不好。 这种幸福感是很难得的。 对，很难得，因为他觉得做饭呢是他的一种爱好、他喜欢不停地尝试新的那个菜品。 对， 然后每次我就是他的试验品。 我的一个朋友也有这个习惯、他就特别喜欢在自己工作压力大或者说考试压力大的时候去做菜、他觉得做菜

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 啊，来收听北京青年广播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当然了，如果大家这个已经这个离开了车了啊，在一个有 WiFi 的地方，不妨打开你的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982，同样可以看到视频呈现的青年说。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的9点钟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北京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块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一些感人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绿色离校绿色感恩活动全国项目的总负责人，同样也是北京三岛中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品牌部的经理陈文森啊，让文森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嗯，那个刚才跟文森聊天的时候，文森说了经常来我们北京电台，为什么？因为16年的时候文森获得了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榜样的提名奖啊，年度的提名奖。我曾经也在这个北京青年榜样的组委会工作过，但是好像和文森没有太多的交集啊。也希望再次来到我们电台，尤其是青年广播的时候，能和我们青年朋友们一块儿的去交流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感悟，好吗？ 好， 那我们先开始我们最精彩的啊，一开始的环节就是我们的青年榜样的演讲的环节，准备好了吗，文森？ 好， 那就开始好吗？ 好， 我放一个小片花，回来以后我们接着开始。 青年说，继续说。 大家好，我是陈文森，是绿色离校绿色感恩活动发起人。我宣讲的主题是感恩传递文明风。回想大学毕业季， 我们最常看到的是依依不舍的离别和一片狼藉的宿舍，到处堆满了毕业生丢弃的大量衣物、书籍。那时我就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物品循环利用起来，让毕业季变得更加文明、绿色、感恩，为我们的母校增添一抹绿色。这就是我发起绿色离校、绿色感恩的初衷。活动策划写好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我的小伙伴们，把我的想法及时与他们沟通，得到他们的认可与支持。于是学校12个公益社团近千人参与志愿服务。2012年4月，由我发起的第一届绿色离校、绿色感恩活动在我的母校西南石油大学启动了。衣物书籍的回收站，为学姐们搬运行李的志愿服务队，免费的爱心巴士穿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让我感受到毕业季就像入学季那般温暖。有一位学妹跑过来对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考研的学习资料？我转身看见身后一排一排的书籍，快速找到了考研的那个区域，并找到了她需要的那本。她打开看了一下，书里面清清楚楚记录着考试的重点、难点，她开心地抱在怀里。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我大声对她说，祝你考研成功。我认为绿色离校不仅仅是书本传递这样简单，因为在我心里它更像是爱的传递。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就是这星星之火让我看到了绿色离校这束光可以照得更远。为了让石油大学增添一份绿色，我们通过活动发起动员，组织大家为母校栽下一棵棵小树苗，寄予希望，承载梦想，让更多毕业季充满绿色，充满温暖，让更多毕业季满是绿色，充满温暖。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一家企业做品牌推广工作，虽然绿色离校与我渐行渐远，但怀揣感恩做环保的心一直都在。于是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开始全力推广绿色离校活动。6年来累计参与院校超过1500余所，循环利用衣物51万余件，书籍76万余册。我觉得绿色离校已经不再单纯的是一种理念，它更体现了勤俭节约、懂得感恩的绿色文明风尚。2015年的一个晚上，我接到这样一个电话，小伙子，我是西藏芒康县的一位支教老师，这里的冬天特别冷，孩子们的手都冻坏了，连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没有。听说你们绿色离校有回收的衣物，能否给我们捐献一些？听了他这番话，我下定决心做点什么。第二天早晨，我就将30件羽绒服快递给了他们。那个时候，我觉得快递走的不仅仅是衣物，更是将毕业生的温暖带给了藏区的孩子。一周后，我又接到藏区老师的电话，他激动地对我说，羽绒服我们收到了，我替藏区的孩子谢谢你们。放下电话，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坚持推广下去，并要做得更好。每一位传递爱心的人手里都握着一把他心中的火炬，燃烧了自己，照亮了他人。大学校园是学生时代的结束，也是工作和生活时代的开始，让我们将绿色感恩文明始终传递下去，让它成为青年人的文明新风尚，从而开启绿色人生，播撒绿色感恩时代，传播文明，让我们携手同行。谢谢大家。 青年说，继续说。 小小的这个一个小事儿吧，能让大家从中悟到很多感动的瞬间。文森，什么时候，就是刚才你在演讲的文中也说了，什么时候开始说有这个想法，说绿色离校是一个很这个名字，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说我要用绿色离校来标榜自己的这个活动？ 是在这个2011年的6月份，我在送我的学长学姐的时候。 那为什么要用绿色离校呢？ 因为我在大学里面一直在做一些环保的公益活动，然后比如说这个之前的水果贺卡，然后校园垃圾分类，然后这个地球一小时，然后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倡议活动，然后在宣传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环保这块，所以就是我当时在送完学长学姐之后，然后就感觉我能不能就是在2012年，就是发起这个绿色离校活动，因为之前我们都说是文明离校，但是我希望的就是绿色离校它更有 对我们之前就是一直听的是文明离校。 对对对对， 其实绿色离校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啊，我听说这已经是第七届了。 对，第七届， 现在第七届，因为马上就要到了离校季了，第七届应该是正在报名， 现在已经在正在开展 启动了， 已经 开 展 了。 对， 那第七届的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 截止目前的话是报名是408个社团，然后有效报名的话是381个社团。对，然后现在正在开展的话，应该有几十个社团已经开展把活动开展完了，然后其余的社团的话，应该是在5月份到这个5月，就是咱们5月底还有6月。就是六月份吧，然后基本全会把这活动做完。 那具体到活动细节上都有哪些细节呢？ 具体的话，比如说，其实就好比说我们在大一新生入校的时候，这个大二大三的学长去火车站机场啊去接我们，然后大四走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感恩他们，去欢送他们。所以的时候，今年我们主推的是这个，就是为学姐们搬运行李这个事情，因为虽然很小，但是它体现的一种是感恩。然后另外呢，就是 一些常规的之前的那些动作还是有的。 对对，常规的还是有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书籍的在本学校内的就循环利用，然后另外的这个闲置的衣物，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公益组织啊、慈善机构，然后进行捐赠到贫困山区，然后这一块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最想对学姐说的什么感恩的话呀，或者就是采访一些毕业生，然后对他们这个未来的畅想。另外我们也就是一些社团邀请了这个优秀的毕业生，然后给他们这个学弟学妹们，然后来分享他们的这个大学经历，然后就是比如说考研呐、或者就是找工作的一些技巧。 这已经是第七届了啊。 对， 这第七届和以往的这些届相比的话，你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有哪些不同？ 因为今年的话我们是和这个中国环境报这边合作，然后我们发起倡议之后其实更对口了一些，因为这个在环保界这块的话，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种机构啊，包括这个政府，就是比如说生态环保部这边也在双微，然后也都帮我们推荐了这个绿色离校活动，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绿色离校这块的话传播的更广了。然后另外我们今年的话也是在倡导这个，就是因为每年的这个高考毕业季也是在四书，马上又是高考了嘛，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倡导的是这个高考不思书，带着感恩去升学。 对，就等于说其实现在的这个绿色离校已经从大学拓展到了高中。 对，然后另外那个现在的话中学也有涉及，因为我们在这个中学的话2014年广东的中考题然后用了绿色离校的背景资料，2016年的这个贵州省的中考题也用了绿色离校的背景资料，所以现在就是中学生这块所有的这个模拟题啊，或者这个真题什么的，都会有绿色离校的背景资料出现。它其实是用这种通过 考试题的形式，然后进行辐射到了中学这块。 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花椒 APP 982青年说的直播间里已经来了20000多人了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绿色离校绿色感恩的创始人陈文森啊，在上大学期间的时候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绿色离校。想问一下文森啊，你现在再次去理解绿色离校的时候，应该比12年自己刚刚开始去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会更全面了吧？ 2012年我们刚就是我们只是想就是把这个 废物啊 这 个不要乱扔啊， 对、然后就是希望能够把毕业季变得更加温暖一些。 嗯， 但是到了现在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有380多个社团，然后都 如果380多个社团的话，如果涉及到人的话，学生的话，大概有个什么样的数字？ 他们整体的辐射面的话，应该是在500万学生左右。 哇， 嗯，对，因为每个学校的话都是在1-2万人员的这个范围。 对，因为毕业嘛，毕业季，对。 对，而且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这些社团们也都会跟这个很多的这个毕业季的这个指导员们，然后去联系，然后所以辐射的话，基本是可以覆盖这个毕业生的，全体毕业生。然后另外呢，招募志愿者的时候，我们是覆盖在校学生的，因为我们希望他们能感恩欢送这个学长学姐。 明白。 嗯 嗯，这是第7届， 嗯，对， 和第一届相比更加的全面了。 对， 那如果说再次理解绿色离校的话，你有几个形容词或者说几个概括的点呢？ 嗯，再次理解的话，其实现在的绿色离校哈，其实它是体现了一个现代的这种绿色文明感恩的一个校园风尚，校园文明风尚。 嗯， 其实它是本来其实是有，只是大家不知道如何去做。 嗯， 所以我们去进行了一个倡导，然后把这块能够更好的那个让大家开展起来。 嗯， 然后所以的话，它现在的话，我觉得更像一个绿色感恩的一个文明风尚。 嗯， 它是其实校园本身就存在这个风尚。 嗯， 只是之前没有这么做而已。 嗯， 对对对。 嗯，哎，其实我印象中啊，我觉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毕业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嗯， 你像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本科毕业的时候，就是整个的宿舍的楼底下就是垃圾堆，因为大家就离开了吧，很多这个像什么不穿的鞋呀，破鞋呀，破袜子呀，还有破书啊，还有很多这个其实可以用的东西，但是由于带不走了，所以就索性就扔到宿舍了，或者扔到了宿舍楼底下，就会很乱很乱。我记得简直就垃圾堆山，但是给附近的这个叫做 叔叔，那阿姨大妈们， 对，大妈们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他们拿着那大麻袋或者拿着什么就疯狂的上去捡。 他们是丰收季。 对，丰收季真的是丰收季啊。 嗯， 所以说这个想法真的特别好。但如果实施起来的话，会有哪些具体的细节吗？你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刚刚这个要毕业的毕业生，那我会比如说是要分好类打好包给你们吗？还是说要有一个专门的地方我去拿过去？ 就是在我们开展的一些学校的话，他们都会比如说在学校某个地方，然后因为每个学校它都有活动的专属的那个 这个场地。 对对对，然后他们会前期有一个活动的预热。 嗯， 然后预热了之后，然后其实他们做相应的活动的时候，大家可以把比如说书籍啊或者什么的，他们是可以直接上门去帮你去搬的。 啊， 哦，对，因为我们现在包括一些女孩子她比较那种力气小嘛。 嗯， 所以我们就是志愿者们直接可以上门来。 这服务多到家呀，上门服务啊。好了，我们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继续和绿色离校绿色感恩的创始人陈文森啊，来聊聊他在做绿色离校方面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小故事。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2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那么今天在青年会客厅坐在我们直播间嘉宾区的是我们绿色离校绿色感恩活动的创始人陈文森。啊，文森，刚才聊了这个第七届的绿色离校，已经第七届了，想想好厉害啊。其实这个文森在学校的时候，那是你是几几级的本科？ 级2012年毕业 啊，08级啊，那咱俩是一模一样的 哦， 咱俩都是08级啊。那08级的时候，其实在你是这个绿色离校是12年开始做的，那这08年到12年这4年的时间里，又做了哪些其他的公益活动呢？ 啊，这块的话，我最开始接触的是那个。宣传不使用一次性筷子、 哦、 就是因为一次性筷子的话都是属于那种、用硫磺什么的进行漂白啊什么的， 对对对， 危害性其实蛮大的， 对， 所以第一个我做的我记得是最深的就是这个不使用一次性筷子，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水果贺卡，因为当时我们是这个、2008年的时候，那阵大家有的时候还很多时候是邮寄这个书，就是邮寄贺卡， 嗯， 然后我们当时发起了这个水果贺卡，就是用纸用水果代替纸质贺卡，把水果就是比如说用那个柚子画一个笑脸，然后这种、然后替代这个纸质贺卡，然后这样的话更 会答未语。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 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九八二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九八二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啊！刚才不小心，这个咱们得让惠达卫浴把广告放完，我们接着来聊啊。刚才和文森聊到了，其实在这个做这个绿色离校，因为离校是毕业的时候啊，在做绿色离校之前的时候，其实文森已经做了很多方面的公益的活动了啊。当时是在学生会吗？应该是在 当时在环保社团。 环保社团啊，做了这个像不使用一次性筷子，这个 水果贺卡 ， 就是用水果代替纸质贺卡。然后当时、 水果贺卡很有意思啊。 嗯，然后因为我们做水果贺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200多所学校的这个活动负责人。 哇， 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西南石油大学， 嗯， 你在清华大学，嗯，如果你们学校也有参加这个水果贺卡活动的， 嗯， 那么我这边在我们社团这边下个单，然后到时候。清华那边就有个社团会把这个水果画就是弄得特别可爱然后送给你。 哇， 直接是当时做当时负责 这个信息点，我真是如果早知道就好了，给女朋友送一个。 对，因为一般都是这个苹那个在12月份嘛，然后所以的话正好苹果还有那个像柚子啊，还有这种都是比较常见的这种水果。 对对对，那其实很费事儿吧。 对，那个的话就是你需要把全国，因为我们是在24小时内把全国的这个单 都要做完， 全部统计上来，统计上来之后，然后再全部下发下去。对， 所以就是做一个的成本时间会很， 其实都是就是耗费时间比较长， 比较长。 而成本的话，其实就是买个水果嘛，就是两边的社团买下水果就行了。 对对 对， 主要是你要在上面要给它画出来吧。 啊，那个的话，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都喜欢爱玩嘛，啊，所以他就画的时候就很可爱，都很好玩的。 啊， 对对对， 这是一个。还有什么样的活动？ 像那个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 就是，我们告诉，比如说用这个以物换物的形式，然后告诉他这些东西是很有用的。 嗯， 包括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回收塑料瓶的时候，这个塑料瓶是怎么回收？其实塑料瓶就扔在一个地方的话，那个的话不算回收，是 塑料瓶盖和这个塑料瓶 要分开， 要分开，这个是正常正规的一个回收方式。包括这个书籍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回收是能够循环利用起来，而不是这个直接去打成浆然后再生成原材料，这种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浪费。 哎，这个细节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就是这个塑料这瓶子的这个盖儿和瓶子要分开。 对，因为它的不是一种材质。 哦，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那个习惯性的比如说放到垃圾箱里的时候，比如喝完了啊一瓶饮料，然后就会拧这个拧上啊，拧上以后直接放到垃圾箱里。 其实这个还是一种常见的，就是放垃圾箱里就行了。但是真正他们处理的时候，这 还是要拧开 瓶盖，或者就是单独处理，因为瓶盖和那个这个叫塑料瓶，它的瓶身然后用的材质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瓶身的材质是会更好。对，是优质的。 所以其实文森是一个老手了，在做环保方面。你是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情节说要做环保呢？就一开始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学生，比如说你像08级啊，如果是08年入学的话，其实有很多活动可以做啊，比如说有什么这个轮滑社团啊篮球社团、足球社团啊，你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环保社团去做？ 当时啊，其实一是觉得环保这块的话也确实需要宣传。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因为我入的是第一个社团哈，也是环保社团，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做公益会上瘾。所以的话就是做了 这句话真的我曾经听过一次 啊， 这个是在那个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会长，当时哎呀，我就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了。一个他在做公益的时候，他说做公益会上瘾的。 对，因为我们做了第一次公益之后，然后就感觉很多时候就是不停的就会去做这个一些公益的事情。 对， 包括我们其实倡导绿色离校的话，我们希望的是给毕业生在毕业的时候做一次公益活动。就比如说参与，你就把这个东西捐赠出来了，然后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书籍。每次做的时候，他都会有的社团都会把那个回收的书籍盖一个他们社团的章，然后盖完了之后，然后发出去。但是下一年做的时候还会看见那个章，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若干年你回来之后，你那本书还在。 哇！ 对，所以我们希望的就是大家在毕业的时候做一次公益活动，哪怕是参与一次，然后可能就会上瘾了，以后你在生活呀、工作呀什么的，也会不会不断的会去做这个，公益活动，参与这个，比如说捐赠啊，或者一些倡议什么的，对。 其实，在这儿有一个疑问，特别想问一下文森，12年的时候你是离校了，对吧？ 对。 那到现在，绿色离校活动已经做了7届了， 对。 这7届你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做吗？因为你大学毕业以后肯定要工作吧，对吧？ 第一，其实大学 现在先说一下你的工作是和绿色离校相关吗？ 关系不大， 关系不大。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这个都是业余时间在做嘛。 所以说就是说，其实大学毕业以后已经去上班了。但是还是在做这个绿色离校的公益活动。 对，其实中间的话，我们在2013年是停了一年，但是我们在这个西南师范大学这边就是一直在做，但是我中间停了一年，因为刚毕业的话我需要适应一下，就是另外就是稳定了之后嘛，然后所以在2013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开始推，我就是想把绿色离校能够推出来，就是推向全国社团。对。 可是这样会遇到很多困难，一方面你还要在工作，白天要工作，这刚刚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大家都知道啊，是这个租房子有钱吃不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对， 那你这做绿色离校怎么个做法呢？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我最困难的其实还是第一年全国推广的时候，就是2013年到2014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从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你的身份已经不是一个社团的学生了。 对。就是一个社会的工作者嘛，就是社会青年人。 会不会有人认为你是个骗子啊？ 有人就是也质疑过，就是你做这个是干嘛呀？然后就是 图啥？你是社会人？ 对，要不就是有，甚至有人质疑，就是你是为了名还是为了利？然后就是去做。但是我觉得，其实我的思想就是把这个理念 推广到更多的学校去。 嗯， 对。然后第一年我们其实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给这些社团进行解说解答，嗯，然后给不同的，因为有的问题一天我可能解答几十遍。对， 嗯嗯，对，就要告诉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对对对对，包括就是这个活动是什么，然后怎么去做。 那现在比如说七届，第七届到现在来看的话，你觉得哪一届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 还是第三届， 第三届， 对，第三届 就是已经 全国推广 一三到一四年， 就是一四年六月份那一届。 嗯， 对。 为什么对这一届印象最深？ 因为那一届的话，每天都这个去给各种人员去解说我的活动，嗯，去宣传我的活动。 可是这需要花钱啊。钱在哪儿来， 这个的话基本开始是我们是线上去操作， 嗯， 但是在活动中的话可能需要一些资金，这样的话我全是因为当时没有，只是我一个人在去倡导嘛，嗯，所以也不可能有赞助，也没有什么企业去支持。 比如说你要去一个酒店，嗯，或者去酒店也不可能， 对对对对， 比如去学校里啊搭个台子什么的，当然需要一些费用了。 那个的话他们本校就可以解决， 本校就可以解决， 主要就是我的费用就是在于物料啊，还有一些对外的宣传或者启动式， 嗯， 然后让一些人员来京啊， 嗯， 或者去一个地方去启动， 嗯， 然后让一些学生过来， 嗯， 这个费用的话当时我都是用我个人公司然后去来操作的。因为 您这大学毕业自己还养活不住自己呢，你这就开始这个养活绿色离校这个活动了。 因为是自己是不能养活，因为当时都是卡奴嘛，对吧， 嗯， 所以当时的话做绿色离校的时候也很多时候都是刷信用卡去操作的， 嗯嗯， 然后 感谢银行对绿色离校做出的贡献。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这个操作起来的话，我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去把这个窟窿再填上， 嗯， 所以我在前四年的时候这个我跟我女朋友的话基本是没有什么存款的。对对对， 我你刚才聊到女朋友，其实我听说你的女朋友也是和你通过这个 公益活，对，做 公益活动认识的。 对， 对，做公益活动认识的。 嗯，是在大学里， 是在这个大一的时候， 我大一就认识了。 对， 对，大一在一起的， 在一个社团。 哦，对，在一个社团， 环保社团。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说现在你女朋友和你也是依然在一块儿做这个事儿。 对啊，对，现在因为有孩子了嘛，所以他现在在家里当全职妈妈。 哇塞，好感动啊。通过你这，通过绿色离校，你这个把一个好女朋友给捧回家也是一件非常棒的事儿。 因为在一起， 他支持你的这个活动吗？ 支持，因为我们俩在一起的话也是通过公益活动在一起的嘛。 可是刚刚大学毕业以后，就去做这件事情，妻子会支持你吗？ 这个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不理解，因为这个钱都花完了嘛。 对 对对对，因为我们俩前四年是真的是没有任何这个存款的，就是 那个时候会困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是基本是每个月想下一个月的怎么还款吧。对对对对。 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会吵架吗？或者说放弃吧，不要再做了？ 也还好吧，因为毕竟是因为兴趣和爱好然后在一起的，所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都得到了我妻子的支持。 嗯， 对对对。 嗯，其实在这七届里面你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比如说在绿色离校的这种过程当中让你触动最深或者感动的或者开心的事情。 这个是在2014年和2015年。 嗯， 因为2014年的话我们没有给这个社团提供什么物料啊什么，这个就是一些资金的支持，但是我们有第一年我们推广就有100多所学校然后来支持我们，而且效果做得非常好，所以当时就是我很感动，因为他们这个让我感受到了这个就是青年人的这种担当嘛，反正就是很有积极性。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些就是给这些社团一些支持。所以当时我们就给在2015年第四届的时候，我们给所有的社团进行物料支持，另外我自己也掏了10000块钱这种进行奖金的鼓励，然后这一块。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其实在二零一 2014年开始全国推广的时候就开始招募这个协调员嘛，然后现在那批协调员现在依然在跟着我们，他们有的就是从这个大一跟到毕业，然后一直也在做我们的志愿者。而且就是在这个我记得2015年2016年他们来京的时候，就是参加我们的这个启动式，然后因为我喜欢给他们报销费用的时候喜欢666或者888这种吉利的数字嘛，所以当时多给他们报了几块钱或者几十块钱的时候，他们在递接到了之后会再给我打回来，因为会对我说很感动的一句话，就是咱们能省点就省点，我们您就把那个就是我们真正花的那钱给我报了就行了，其他的真不要，就反正 哇， 对，就是这些志愿者的话真的很给力，然后就是很有这个就很让人感动吧。对， 其实一件事情一个人做肯定是做不完的。 对， 团队的协作非常重要。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2014年推广的时候，我每天睡觉的话就是在一两点钟睡觉，到这个2015、2016的时候就可能就是要稍微早一点，一点左右就可以睡觉了，因为我们的协调员的队伍就是越来越强大了，因为更多人然后知道了绿色离校，他们愿意为我们的绿色离校进行宣传。我们现在的这个群里的话就是高校社团群里面有这个2400多人，有一个群总群是2400多人，另外一个群600多人，全都是高校社团负责人，然后每天有不同的问题，以前都是我自己来解答，现在都有上百号的这种志愿者直接能帮我们去解答。对 对，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了。 对对对对，然后有很多问题的话他们直接的就是我还没看到那个问题呢他们就已经解答完了。对对对， 如果再次回顾这几年来做绿色离校这个公益活动的话，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的话，其实我觉得啊，一个人有想法了就把这个想法做出来，然后如果这个想法做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有意义，那么你就坚持下去，一定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然后年轻人嘛，敢想就要敢做，不要单纯的去想，因为你要想了的话就一直停留在想的那块，我们想了就做出来，做出来之后你会收获更多。这是我最目前最大的感想。谁算短失恋只有更短，归家需要几里路，谁能预算忘掉我跟你恩怨，樱花开了疲倦，东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遥远，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泪找不到他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 其实有的时候特别羡慕文森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让这件事情汇集了更多人的时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其实文森对于绿色离校我觉得会很有感情了吧。 对。 未来的话对绿色离校这样的一个活动你有什么样的自己的规划？ 未来的话其实我们也开始关注这个学生就业这块，因为绿色离校的话现在是纯公益活动，然后现在已经有这个就是像这个我们的老东家呀，然后进行一些赞助，然后但是这个它的没有再生血的这个功能，所以的话未来的话我们希望一是更好的能促进这个绿色离校，就比如说我们能够帮助一些毕业生能找工作，解决一些工作的问题，所以我们想从校招入手。另外第二点呢，我们希望就是每年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毕业的时候都会知道校友会这块，但是我们毕业了这么多年了其实根本没有这个校友会这种感觉存在，所以的话我们也未来的话可能就是也会从一是从校园招聘这块，第二呢是从这个校友会这块 建立一个这种社群吧， 所以说就可以让它形成一个循环， 对，一个循环， 真正的绿色离校， 对对对对，然后也希望就是这块能够有一些再生血出来，然后能更好的促进绿色离校的这种发展。然后在这个公益活动这块的话，我们希望的是明年或者后年我们也创造一个节日，因为现在的话大家很多都是国外的节日，所以的话我们希望就是有大学生或者就是青年人自己的一个节日。我初步想的就是明年的六月份我们创造一个绿色感恩日，就是感恩我们的母校，感恩我们的这个学长学姐，同样这个毕业生也感恩我们的这个就是老师啊，这个就是曾经帮助过你的这些朋友什么的，然后大家互相感恩，然后去做一个这种让大家都能够有一些共鸣的活动，然后把这个活动然后创造成一个节日。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呢、就是、 这个想法特别好， 对，因为有一个节日之后，然后在那一天大家集体然后爆发出来，其实它就可以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感恩的一个潮流。所以的话能更好的就是让大家学会，就是学会感恩，这个表达感恩，传递感恩。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在就是广大青年啊，还有一些在校的学生们，然后就是到时候能够支持我们一下。对， 没错，其实这个绿色离校嘛，我觉得就是离开的时候，一方面是把自己的一些就是情怀吧，我说是留给学校啊，不仅仅是东西，我觉得 对对对， 包括有的时候你看很多的同学啊，很多的这个学生经常是就怀揣着那种感恩的心情，把自己用完的吹风机送给楼妈或者阿姨，宿管阿姨，那种感情，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感情的释放。 对， 这非常重要。 对， 好了，由于节目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和文森就聊到这儿吧，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来参与绿色离校绿色感恩这个活动。这个其实这个活动的全名叫做绿色离校 绿色感恩， 绿色感恩后面有个绿色感恩这样的一个词语，其实是在点题，就是其实我们在离开母校的时候最更多的是关注我们未来的事情，但是忘记了其实我们还有学弟有学妹，还有很多我们需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回头去感恩母校的一些事儿要做。 对，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见。 好，大家再见。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